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壽命係全世界最長嘅。 係啊，數一數二。 係啊，但係咧，香港人係亦都係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嘅。 唔好淨係話屋企嘅地方細，你知唔知？就算你係喺寫字樓，你自己諗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隱。 就是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咧，你就會發覺唔係有啲嘢唔係 add on， 而係你又會慢慢失去。 係。 咁鄭成功原來就係呢個平湖嘅千里奔嘅海灘嗰度出世喎。咁你諗下，喂大佬，點解一個我哋叫做收復台灣嘅民族英雄啦，以共產黨嘅標準係嘛，或者係喺台灣獨立建國嘅第一個華人啦，如果以港獨派嘅標準？咁點解會喺日本出世嘅咧？鄭成功個媽媽其實係日本平湖人嚟。 三不管，我係邝荣孙， 我係刘世良。逢星期六下午四點正。好啊，嗱，頭先咧就我哋有好多聽眾咧都即係身體力行去支持我哋啦。咁希望 感謝 係啦，我哋嘅聽眾咧繼續咧就其實我哋 subscribe 嘅人係唔少嘅，我哋嘅 channel 50,000+人嘅其實。 哇！ 係啦，咁而家睇緊直播嘅都唔少嘅，咁就成1.4K 嘅都有，即係 咦多過上次喎，係咪啊？ 多過上次， 多過上次喎， 排第二嘅啦， 排第二啊， 排第二啦， 真係要努力啊！我哋 係啦，咁就我哋都係嗰句啦，就係、是、因為我哋節目就係免費俾大家睇嘅，咁就要營運落去咧，亦都需要一定嘅經費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益善，少少無區嘅，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就是、表示大家。同路人走埋一齊嘅一個心意嚟嘅啫。咁啊嗱，節目翻嚟之後咧，我想講一講一單嘢同你有關嘅，就係咧就港珠澳大橋老屈事件啊。咁啊，俾兩張相大家睇下先。係啦，咁嗱一邊咧就係呢個港人港地啊，就話你咧笑騎騎走去影相。 嗯嗯。 咁咧就另外一個咧就係嚟自你嘅 Facebook 嘅。 係。 咁咧就係實際上咧就係喺港珠澳大橋嗰度巡，即、就、係、是、去參觀嗰日。 實地視察立法會嘅交通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去視察嗰日咧，你喺嗰度影相咧，實際上就係寫住自由到此終止。 嗯。 咁然後下邊有一段説話，就係你自己對於呢個嘅即係港珠澳大橋嘅睇法。係。咁啊，最有趣咩咧？嗱，港人港地同埋民建聯砌你咧，呢、這個就預計嘅啦。 係。 但係砌嗰個邏輯，我覺得都有問題嘅。呢種屈永賢嘅邏輯咧，我覺得咧，大家要小心。就係話咧，佢話既然你反對呢個港珠澳大橋，咁你點解就走去嗰度影相咁咧？首先，你作為一個議員，你係有責任去了解究竟呢個港珠澳大橋已經建成啦，其實係點樣咧？包括就算你話高鐵嘅你唔贊成都好，究竟嗰個各地邊檢嗰個嘅執行係點樣咧？ 係啦，因為呢個係用公帑係去興建嘅，有大量嘅市民咧係會使用嘅。我哋作為代議士係去了解，係去知道佢嗰個嘅運作，甚至乎運作過程裏邊有到咩問題咧？呢、這個其實係我哋嘅職責嚟嘅。 呢種嘅老左邏輯叫做咩咧？就係話，如果你個唔中意批評呢個林鄭月娥，你咪唔好住喺香港咯。 係咯，屈榮賢嗰啲，咦？你唔認自己係中國人啊？不如你唔好講中文啦，扮 你唔好用特區護照啦，咁樣或者甚至係你既然反對撥款，點解你要走去參觀呢個港珠澳大橋啊？咁 係啊。 嗱，首先我覺得呢種邏輯係錯嘅。 係啊，因為你唔能夠調翻轉嚟講啊。誒，哇！如果反政府可以唔使交税，咁我反政府啊。 係咁我哋成日批評呢個特區政府嘅施政。如果按照他哋嗰種邏輯，咁你咪移民海外咯。 係啊。 點解我要移民海外啊？ 係啊。 呢個地方係我嘅。係 啊。 係嘛？我就喺度土生土長嘅，唔會因為我批評我，就算我唔認同呢個中共，唔認同呢個特區政府做嘅嘢，同我應唔應該留喺度生活係兩件事。 係啊， 我唔認同將啲錢咁樣用去呢個東大嶼山填海，或者用喺大白象工程裏邊，同我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喺佢落成之後，應唔應該去執行個公務去睇清楚而家發生咩事，有咩關係咧？ 咪啟程村嘅村民批評政府點解要有鉛水俾佢哋飲，唔通佢哋唔飲水啊？佢哋有份交税噶嘛，有份交水費噶嘛。 嗱，所以佢哋 一樣啫嘛。 我哋叫做由 Donald Trump 之後咧，就叫做 alternative facts 就係咁啦，叫做截取咗某一點一個 snapshot，一個即係好似影咗一張相，影個 snapshot， 然後咧就將佢嗱，你睇下佢少少口喎咁樣。就將佢無限扭曲，然後咧就意圖去影響公眾對你嘅觀感嗱，呢個對你、對我、對城寨都已經係不斷受到呢啲咁嘅攻擊㗎啦。咁所以我有一集我都喺三不管講過呢、这個所謂嘅 post 後真相年代、post truth 嘅年代咧，大家係有責任去問一個問題係咩咧？ 就是點解嗰啲媒體會咁樣講？點解嗰啲人會 share 民建聯嘅嘢？係邊啲人 share 民建聯嘅嘢？ 係啊，呢度先有趣。連嗰個提出問題嘅切入點係同民建聯 係一模一樣嘅， 同民匯大公係一樣嘅喎。 係啦，嗱，咁你就知道發生咩事啦。 佢聲稱自己係獨派，聲稱自己係本土派，聲稱自己係焦土派，聲稱自己係教徒。 係啦，譬如有啲網媒批評我突然乜乜嗰陣時候，點解佢個口徑同民匯報係一樣嘅？ 係啊， 話劉世良突然乜乜嘅咧咁樣。連個突然嗰兩個字都一樣嘅喎，咁所以我覺得嗱，呢啲就係作為一個而家你係一個網上嘅網絡媒體嘅活躍嘅人士咧，你唔好淨係聽，其實你有責任去問、去了解。我上一次我節目裏邊我講三個原則嘅啫，其實係呢個後真相年代。第一，點解嗰個人咁樣講嘢？第二，佢咁樣講完之後，對我嘅行為會有啲會帶嚟啲乜嘢嘅影響？呢、兩個問題一定要問，我覺得。而第三，佢講完之後，對佢同佢自己嘅利益有咩關係？咁你就知道點解左派同某啲本土派咁中意去走埋一齊啦。你唔抹除佢哋嘅論據咧，你淨係睇個結果行為咧係一樣嘅。其實 係啦，點解會係一樣咧？ 係啦，點解會係一樣咧？咁樣咁嗱，我冇答案嘅。我相信每一個人咧，包括喺今次嘅即係補選九龍西嘅補選裏邊咧，都係要問呢個問題嘅啫。其實。咁你就知道點解會係一樣？ 點解去到最尾突然之間又會走出嚟？嗱，你都預示咗噶啦，係 係啦， 嚇！突然之間又會走出嚟，去到最尾突然之間無神神咧，平時好耐好少見嘅又會彈翻出嚟咁樣係。一樣係咁 嘅。同樣，無論佢嘅理據係乜嘢，我經常我都會同啲即係聽眾分享嘅就係咧，唔好聽佢講乜，睇佢做乜。 係 呢個先係最緊要。 睇佢過去、現在、 將來，你睇到嘅、你估計到嘅，你就知噶啦。咁啊，翻嚟就講下呢個恩航事件啦。 係。 咁啊，首先 點解叫恩航？ 解釋一下先嗱，我唔知道大家聽眾你哋留言啦。 有啲 你哋知唔知點解國泰叫恩航咧？咁樣 考下大家。 好多人喺網上邊見到啲論壇留言咧，個個寫住恩住個恩，係恩航咁樣。咁啊，考下大家，大家知唔知點解啦？答中就冇獎嘅，其實係嗱。咁啊，費事等大家俾答案啦，咁我就開股啦。咁啊，好長啊，好長啊，其實係呢個恩航嘅名。係。咁啊，有唔同嘅變化添嘅，其實係。 潮語嚟嘅，原來 係。係啦，就係原來嚟自呢個即係暢銷嘅報紙《東方日報》對呢個國泰航空公司嘅稱呼。 係。 就係每一次喺佢嘅新聞裏邊報導呢個國泰嘅新聞嗰陣時咧，佢都會係一連串咁樣。即係嗰個稱呼啊，係固定咗嘅。 打從過去嘅兩三年開始， 由2015年開始就係咁叫嘅啦，就叫做因管理不善而在全球最佳航空公司排名榜由冠軍跌落第三的國泰航空公司。嗱，呢個就係最早期嘅版本。 哇！呢個真係簡稱嘅極致喎，有幾個字啊？廿幾個字。 因為太長啊，咁所以網民咧就已經咧就自動將佢簡化，就叫做因為佢第一個字係恩啊嘛，係啦，咁所以就叫做恩航。好啦，跟住就開始變化，去到2016-17咧，就有變化，就叫做因管理不善而在全球最佳航空公司排名榜節節下跌的國泰航空公司啦，就唔係跌到第三，而家好似第六啦，已經係 真係慘啊！真係 係啦，咁所以咧，恩航 不忍睹。 恩航個名咧，第一個字係冇改嘅，都係恩字，因為因管理不善啊嘛。咁但係咧，中間裏邊嗰啲 text 咧就已經有變化，咁網民都唔理啦。 都是叫恩航， 系啦，咁就甚至咧就 create 咗一個新嘅 logo 俾佢嘅，就有英文名嘅。我讀俾大家聽， 又係好長啊。 係啦，就係 because of poor management and dropped the best airline in the world ranking from first to third to third Cathay Pacific Airways。咁如果你要講稱呼港龍，又點稱呼咧？ 講 就係咁，因管理不善而在全球最佳航空公司排名榜節節下跌的國泰航空公司。附屬國泰港龍公司 哦，咁樣 真係氣得咳 啊！真 係、我頭先準備呢個節目嗰陣時候， 成寨真係知識為本， 背嗰陣時呢個背咗好耐先背得到。 潮語知識為本啊，等大家知道多啲啦，係 咁啊，大家攞嚟講笑咁樣 係 咁，但係咧，我覺得真係要高度表揚呢個《東方日報》， 係 就係衷心啊！我覺得係就係因為佢一早睇到呢間公司係幾咁衰格。 不是只是方丈那么简单的。 是大家就以前就笑话方丈小气，其实不是。 而是不幸言重。 而是根本上他一路咬着管理不善这个问题，原来这么多年来讲，东方日报先就看得最清楚。 因为终于闯下离天大 祸。是因管理不善而闯下离天大祸的国泰航空公司。 就是发生了史无前例，香港有史以来最庞大，哇，直接是超越特区政府这个选管会啊，即是。 個人私隱的失竊是最大規模的，是講緊呢個840万嘅香港嘅乘客的個人資料失竊啊，唔係香港乘客，超出咗香港的人口添啊，其實係 世界乘客，其實 係世界乘客。 第一、第二最人禍嚟嘅嗱，呢、這個 係 國泰近年一間由香港嘅其中一間代表香港管理香港品牌的公司， 嗯、 形象急速下滑，而家喺。即係根據呢個管理不善而喺國際航空排名榜已經節節下跌，已經唔係第三啊，已經第六㗎啦，已經係好似俾長榮超越添啊，俾台灣嘅長榮航空公司超越。 真慘，以前香港係真係引以為傲嘅，搭港搭國泰。 哇！大佬而家引以為恥啊，直情 啊！唔搭中華航空啊，唔搭其他，我專係揀國泰嚟搭啊，比貴啲都好啊，咁樣係。 嗱，唔好講佢其他嗰啲衰格嘢，但係你睇佢 handle 呢單嘢，真係離曬譜。你問我，如果你係一個正常嘅香港人，你唔憤怒咧，即係證明你唔正常嘅，真係。呢件事發生，一路隱瞞到而家半年。 三月發生。 三月發生，佢話五月就聲稱咧就去嘗試去 fix 個 problem。究竟有冇 fix 到咧？冇交代噶，而家 到而家都唔知噶。 究竟五月嗰陣時有冇？ 到而家都唔知 有冇處理到個問題都唔知噶。好啦，跟住然後就出嚟咧，就若無其事咁樣咧、嗯，去交代呢件事。那個善後咧，就仲要你自己上去個網站嗰度，將你自己嘅電郵 log in， 然後先至幫你 check 到，由嗰間外判嘅公司 E 字頭嘅公司就 check 到你嗰啲個人資料咧。在其他的即是什麼 Deep Web 又好什麼都好有沒有被人盜用好了我想問一下你作為補救措施我現在由後面講回前面先、嗯、怎麼會補救得這麼契弟的你還要個客自己即是說我就將你的東西就丟了出去了是吧還要個客自己就去找一下你的東西有沒有被人卡到啦這樣、 啊、英航之前一樣有發生他們的乘客的資料失竊的話他較為採取積極的態度是去甚至乎講埋賠償添的你看回現在英航的做法出來的說辭又是激死你的你為什麼我們五月的時候不公布就是因為我們擔心會引起恐慌喂大哥你等了六個月現在才公布是不是更加恐慌啊 會不會等港珠澳大橋東 西又講大話又即面不紅耳不熱咁樣係佢講呢啲嘅大話，嗰、那個先激死你喎。呢、這個確實係嗰個管理質素嘅大幅下降，先至出現咗呢啲咁樣嘅。其實而家係拆出國際㗎， 唔 係 啊！ 而家係成為國際笑話、 醜聞 啊，新聞㗎。 因行醜聞啊，幾樣嘢我覺得好好笑嘅。嗰、那個 CEO 嘅道歉嗰段片又係，大佬好似係人質俾人老劫， 就係坐喺度， 隔離好似有個 ISIS 喺度隔離，準備斬佢頭咁樣。喂，大佬打燈都好心。揾間好啲廣告公司拍得唔得啊？ 佢咪真係好 hea 就咁揾部手機？ 我諗咪揾部最渣嗰啲 iPhone 拍添啊！ 係， 跟住嗰個名啊笑死你！係，你識唔識讀佢嘅中文名？ 唔識喎， 我就叫何外嘅啫。 何外 係咪啊？嗱， 係啊， 嗰個點讀先？你問我。 唔係應該發新聞稿都可以括弧，跟住有個發音啊？ 唔係啊，如果你係佢嘅公關公司，係 改個名係係喎，呢啲係西人改中文名喎，係咪應該改個？ 佢係音譯啫嘛，大佬啊，你點會入個音譯係冇辦法發到音㗎？我哋我就叫佢做何外嘅啫。 何一木， 我少咁一條嘢啊！ 係 少咁一條骨啊！呢條友少咁 啊，雙重外添啊！ 真係噶，一個日字下面一個本啊嘛，係嘛？ 係啊，一個木字， 一個日字一個木。我想問下聽眾，有冇人知道呢個字係點讀？ 係， 除咗叫做何外外之外，即係你諗下，以前港督叫大輪子，大佬啊，落麒麟個輪腳趾個趾輪子，即係好嘢嚟噶嘛，係嘛？跟住就魏奕迅， 魏奕迅係， 係嘛？信有個嗰個信心， 係 以前唔係咁叫嘅，你知唔知啊？David Wilson 嚟香港做政治顧問的年代咧，叫做魏德魏啊， 魏德魏，哇！ 哇，大佬你一聽落都想死啦，魏，係咪嗱？所以嗰啲大新聞處嗰啲咁嘅，即係老師爺醒目啊！魏奕迅再嚟嗰陣時， 魏奕迅咪係咯，係咯， 奕迅咯， 係咯，幾好啊， 幾好聽 啊， 係嗎？ 係啊， 初初叫魏德魏，大佬真係做總督嘅話真係魏啦，仲要係同中共開拖嗰陣時喎，魏奕迅係，係咪？彭定康。安定健康 係，都係又好意頭，又切合中國文化， 係嘛？以前叫做咩啊？ 音意都準啦。 未嚟之前叫做咩啊？柏騰啊，大佬，大佬打騰嗰個騰啊，騰叫柏騰啊，大佬。所以我就話我唔明國泰咁多錢請翻嚟嗰啲嘅 PR， 點會個 CEO 叫做何外外嘅咧？ 何外外， 大把音譯啦，可以。 係咪啊？我相信好多網即係聽緊節目嘅人可以即時俾到究竟一個好嘅音譯，究竟一個國泰嘅 CEO 嘅名字應該叫做乜嘢嘅？好啦，跟住嗰段 稿字喎，原來讀何稿啊，叫 何稿啊， 係咯。個稿字粵音係叫稿喎，係。 大佬呢啲字係唔係常用字嚟噶嘛？ 嘔血啊！ 你用到咁僻嘅字嗱，我覺得係咩咧？風水佬教嘅。 風水哦，睇筆畫 係睇筆畫同埋 睇筆畫就會發達。 五行欠木啊，係嘛？如果五行欠木就叫何心啦。 係啊， 三個木 有好多俾你揀噶嘛，係。 所以我就話咧，呢啲咧，而家睇到間公司滅亡咧，就係咁嘅。連個 CEO 的名字都讀不出嘅， 即係可以錯的都錯嘅， 唔係錯啊，而係佢我諗冇人敢出聲啊， 哦， 冇人敢出聲。一個正常的 PR， 你見到個老細係咁嘅名字，咁嘅音譯，你應該出聲係嘛？好啦，跟住更荒誕的唔係呢個銀行， 嗯， 而係特區政府的私隱專員，我覺得係更加氣憤嘅，令人係。嗯，以前大家已經說他沒有牙老虎了， 啊， 喂大佬，現在互聯網時代其實私隱外泄這個你看到的 Facebook 被人重罰是嗎？ 是可大可小的， 航空公司資料外泄是會在歐盟被重罰的，其實 是可大可小， 是用他全年的收入是作為計算的準則的， 因為上次你記得 Facebook 事件是什麼，他整些假的心理調查去拿一些數據回來，然後將那些大數據拿來做選舉的一個策略，一個謀略的一個研究嗎？那你說那些數據值不值錢呢？當然是值錢， 非常值錢啊， 900多個用國泰的人，就算你說我不是拿了你的信用卡去碌你張卡，你以為一定做偽卡啊？當然不是啦，一定做偽護照啊？當然不是啦，而是你那個 profile 的資料就是一個大數據的資料來的嘛， 一樣是可以賣到錢的。 所以我就話咧，點解要重罰就係咁嘅原因。而你見到咧，香港喺呢方面嘅私隱專員唔單止冇牙老虎，我覺得係連腰骨都冇嘅。點解又唔出聲？然後跟住兩日之後，事發兩日之後，係由特區政府去代表私隱專員去發個新聞稿， 只係話啊呢類事件啊，咁啊國泰咧咁樣做咧就好難接受，佢哋會展開一個叫循規審查。即是循例做嘢咯， 咁即系咩 啊？哦，咪做咯，咁即系咁嘅啫。其实 你起码你要谴责佢啦，系咪啊？喂，虽然有中资背景，即系咪契弟到咁嘅地步啊？ 个人私资料私隐专员黄继仪点讲咧？佢同一时间就承认，就话香港嘅法例咧，其实就冇规管呢啲嘅大企业几时要通报呢啲事故嘅。咁所以 咁你系咪 能够靠业界去自日愿公布咁样系？ 咁你作为私隐专员，你可唔可以提出就话要检讨呢样嘢啊？ 系啦，就唔好话咦，佢只不过再一次确认。冇啊，冇牙老虎嚟噶，冇嘢搞噶啦，咁樣係。 咁咪即係盤撇咯，即係話俾你聽，我係契弟噶啦。 撇做。 係啦，我係契弟噶啦，你鬧我都冇用噶。 啊， 我冇嘢可以對付佢啊！你自己自求多福啦。跟住國泰就話你自己上網睇下你自己有冇俾人盜用資料咯，咁都得噶喎。喂，大佬，而家咩時代？當嗰個個人嘅私隱啱啱你仲叫人去換新身份證，喺個新身份證裏邊儲存大量無謂嘅資料，唔知做乜，仲要用遠紅外線可以 scan 身份證。引起疑竇嗰陣時候，你個咁樣嘅契弟嘅黃繼儀出嚟，呢個私隱專員，你講啲咁嘅説話，我靠你私隱專員去保障我哋市民嘅身份證嘅資料，唔會被政府濫用，我覺得真係 即係白鬥人工啊！ 喂，直情係取消 咁做，係 財政預算案 delete 咗呢個部門算，我覺得真係 修正， 唔好淨係叫陶謹申每年 delete 警隊嗰啲咩線人費啦，真係 delete 埋呢個私隱專員，真係嘅做緊乜嘢？你問我 無謂而治。 如果你想做嘢，你又有不足，你好像以前消委會咁，我支持呢個公平競爭條例，然後咧就賦予消委會一個權力去調查，或者成立一個新嘅法定機構去調查都得，但而唔係話好似黃繼儀出嚟講就我冇用噶。 你促成我廢㗎，你需要做一啲嘅動作，促成一個制度上邊嘅改善，令到而家現況係得以即係改變啊嘛。 好啦，咁你講仲有呢個經商局咧，係嘛？經商局邱騰華去咗邊啊？喂，大佬，你航空公司是屬於你的 portfolio 的噃。好啦，如果你話而家呢個處理是不妥當的啦，唔滿意的啦，咁你咪諗下跟住點樣改進咯，係咪？下一步應該點咯？點樣修例咯？ 係啊，應該 規定 佢哋 幾時通報？ 要接觸國泰啊嘛，同佢哋傾啊嘛，係 規定幾時通報咯？ 係啊， 喂，繼續會發生嘅，你知唔知轉數快又嚟咯？轉數二定咩？過數快定過數二？ 過數快， 過數快， 過數快，好彩我冇用啫，係 我冇用噶，真係噶。喂，所以我話 講啊，講到好方便啊！我身邊仲有朋友同我講，哇，用你個手提電話就已經可以過數啦，咁樣。 咁你仲有好多嗰啲微支付啊，所謂 FinTech 嗰啲發明啊，嗰啲咁嘅嘢， 全部都是跟個人私隱有關的東西的、 嗯、 然後既然你現在看到的原來香港是根本沒有網管的，根本就是沒有網管，所以你那些元秋那些在大鬧國泰是沒有意思的，你問我、嗯、在立法會裡面、 嗯、 立法會跟進這件事應該滴這個黃繼儀回來，滴埋呢個邱騰華翻嚟，然後問清楚佢究竟你下一步應該係點？係咪繼續容許冇網管先？ 如果冇立法或者冇法例去規管，你咪要定咯。如果而家現有嘅法規係唔足夠、有漏洞、牙力不足嘅，你咪改善佢咯，咪加強佢咯。 我覺得 根本做啫嘛，呢啲係好正規、好正路，係常識嚟嘅，係 根本唔使改例嘅。你私隱專員可以提出一個守則， 係 就係、是、話當呢啲嘅企業。如果發生一些嘅顧客資料外泄，然後去到乜嘢嘅情況下邊，就要呢、這個守則就要要求佢哋，就係要即時向私隱專員通報，然後提出呢個解決方法，幾時幾耐幾多個鐘頭之內，就要佢通報。喂，歐盟係有規定嘅，人哋係 咪仿效人哋嗰啲都得啊？ 係，所以我咪話咯，你自己就講到自己係國際城市，實際就係一個咁嘅山寨淘寶嘅城市。 而家仲話要講話呢個智慧城市啊，又智慧出行、智慧呢樣、智慧嗰樣，去到最尾其實攞埋啲錢又係搞硬件嘅啫。 喂，你問我，我越講智慧城市，我越心驚。 真係 啊！你問我，當政府喺嗰個個人資料嘅保障嘅政策係咁落後，而越係智慧嘅話，嗰啲機構越容易收集你個人嘅資料。好簡單啊嘛，八達通試過咯，咪將資料賣俾信用卡公司咯， 係刻意地賣。跟住嗰陣時 ，in charge 嗰就升，及後就升職，做埋呢個港鐵嘅 CEO。 根本就係上層指使嘅一樣嘢。係，而家我相信啊，好多呢啲咁嘅資料啊，已經係被大數據公司攞嚟用緊， 嗯， 去做攞嚟做一啲嘅所謂 marketing 啊，商業數據行銷啊，呢啲咁嘅嘢啦。呢個係大件事嚟嘅，呢個唔係話雞毛蒜皮嘅嘢嚟嘅，唔係話究竟嗰個企業裏邊係冇將僱員嘅資料提供俾其他人睇到啊？唔係呢啲咁嘅嘢，係講緊每一個公民啊。當你進入咗一個嘅所謂智慧城市嘅生活嗰陣時，係嘛嗰個嘅數據資料，特別係你而家繼續叫我哋換新身份證嗰陣時候，喂，等陣我真係信唔過而家咁嘅政府嘅喎。你連國泰咁大單嘢，你都係軟弱無力到咁嘅地步，係 咯， 即 係冇嘢可以做，發個聲明。跟進循例， 我覺得呢個銀行嘅名字就應該攞嚟去擺埋落去呢個嘅私隱專員公署啊， 恩怨 叫做恩處啊， 恩處 恩契弟，法例不彰及管理不善而對香港公民嘅個人私隱保障不力嘅部嘅私隱專員公署， 恩處 恩處係嘛？喂，你講咗咁耐，你諗下呢個私隱嘅問題。資料個人資料外泄是無時無刻都發生緊，係講咗咁耐，然後今時今日終於大爆發嗰陣時候，你話俾我聽冇用㗎、 嗯， 我哋冇規矩㗎，冇規定佢幾時公佈㗎，冇懲罰守則㗎。咁我心諗，咁我出糧俾你做乜咧？喂，幾廿萬嘅喎，好似以前好似律政處嘅呢條友， 係咩？ 係啊，法律草擬專員定唔知乜春嘢嚟嘅？喂，咁我點解？要請埋曬一大棚，你唔嗱，你留意啊！香港而家啲法定機構全部都係廢 的。嗯， 啊，陳章明就走啦，平機會 啊， 又換人啦。 最近呢、這個這個拼搭嘅活動，仍請都唔請佢添啊！係 點解？因為你當初梁振英年代就揾個廢嘅人入去，諗住廢呢、這個就係高永文同埋呢個陳健康留低嘅呢個蘇州市嚟㗎啦。 透過任命就反而廢咗嗰個部門，廢咗個處，廢咗嗰個公營部門嘅功能。 以前啊，周一樂咧就企得好前嘅喺呢個即係。同志平權、啊、反性傾向歧視等等，好了現在呢基本上我想退就找個廢人進去，好了佛實在廢就是做了一任就不從他續約了、 嗯、 又要再找一個新的人進去，那你這些機構這些法定機構你想他表現好就很困難的，真的大家都視他為一個什麼呢，政治酬庸、啊、最衰格是這件事，就是拿來給自己派系的人呢的 安插一些人進去、 嗯、 根本就不是為了做事的、 嗯、 那 你政府的施政質素，我都唔好同你講咩普選啊、人權啊、新聞自由啊呢啲咁嘅嘢，你淨係一單 handle 一單咁簡單嘅事，一個國泰大規模幾百萬嘅乘客嘅資料外泄嘅事件，你個政府反應係遲鈍到咁嘅地步嘅，係第二日嘅咯，已經係兩日之後先有反應嘅，到而家仲見唔到公仔頭喎，邱騰華， 真係非常之可惜啊！ 唔係可惜，而係我覺得思維素餐去到一個地步係咩咧？第一就冇牙老虎啦，第二係咩咧？大公司不敢碰，我覺得不敢摸老虎屁股， 嗯，怕得罪他、 啊、喂 敢去。這個行外就外的啫，後面那些股東呢有中資粉的大佬，係嘛？邊度敢摸人哋個屁股啊？ 又係 人哋一大扎煙口嘅律師團喺度， 又係好似港鐵咁大。 而家睇禮頓嘅明信都睇到， 係啊，我空翻你轉頭。 所以我話你香港人點解唔心噏啫？係逐個逐個品牌倒，唔好話特區政府，特區政府1997年開始冧㗎啦個品牌，即係香港政府啊。以往嘅品牌好好嘅，其實而家冧咗㗎啦，已經係冇得救㗎啦。跟住你睇到啦 ，Hong Kong Bank 不斷裁員，不斷裁員。跟住你見到就係呢個國泰對沖呢個石油，輸咗大批嘅，即係將間公司搞到一鍋粥，係因為對沖石油原油，而導致到虧損啊嘛。唔係話冇人坐噃， 唔係本業喎， 係啊， 係佢嘅投資策略。 正路對沖嘅意思即係咩咧？就係話你對沖嗰個額冇理由大到咁噶，係影響埋原來一輸就影響埋你成個公司十年嘅。業績嘅喎， 真係恐怖， 係恐怖到咁嘅地步嘅。當初有冇人授權過嗰、那個嗰、那個嘅負責嘅 CEO 可以去到對沖嘅規模，可以去到咁大？你對沖只不過係話喺個石油波動嗰陣時嘅風險減低啫嘛，唔係投機活動嚟嘅話，我估計唔應該係航空公司做嘅投機活動嚟嘅喎。 用咗出嚟翻又係投機嘅，用嚟係。 係啊，即係話等於一個地產商預售樓花之後，佢將你攞到樓花嗰啲錢走去炒 ELN 啊，就係炒 accumulator 嘅啫喎， 真 係 大件事。 就係咁嘅啫，好啦，跟住蝕到撲街就死啦 ，cut 人，係 cut 三月之前 cut 咩啊 ？cut IT 部門， 係就好似你個 downward spiral， 而家惡果就見啦。今次 IT 部門好多嗰啲外判咗之後，最關鍵嗰啲嘅資料嗰陣時咧，就黑客就容易走入嚟。 嗱，首先你外判咗，炒曬中高層，其實呢個係公開嘅秘密嚟㗎啦。國泰將 IT 部門就重災區，然後外判。外判之後在測試系統的時候用了真數據，結果就造成資料外泄，這個直接就是管理不善、所以我就說東方有先見之明，就是這 樣 bad judgment、這些 是因管理不善、大量裁減 IT 部門人手而導致資料外泄的國泰航空公司，是都是因行， 是東方很流行的將自己過去的頭版打開那個議題的話就 再 revisit 放回出去，你看 I told you 喂，我覺得應該明天後日一路送給他頭版、二版、三版、四版、C 五搭都好，一路送給他、 過去三年我們東方呢用了15次的頭版、即是去批評這個的國泰，他都繼續固態復民，現在終於犯下大錯了、應該是這樣 因管理不善，總之一開頭就是 個標題整個哇有史以來最長的標題， 喂，事實上你真的不到你不慶的，你跟著你看到港鐵四線齊冧，跟著厚顏無恥到呢就說賠回什麼半日啊！ 半日嘅優惠啊，所謂 大佬，我掟翻俾你啦，真係馬時亨， 同埋好多古惑招嘅呢、這個港鐵係好離譜噶， 我掟翻俾你啦， 出咗嚟噶啦，禮拜一嗰個鐵路事宜小組開會嗰啲報告，今日下晝已經掟咗出嚟啦，啲媒體已經報緊噶啦，都仲係繼續唔承認噶，有好多嘅錯係。 佢係 pre-em 立法會啊嘛， 係 佢想 pre-em 立法會啊嘛，所以咪掟咗出嚟先咯，今日。但你個緊急質詢幾慘 啊？過咗啦，啱啱禮拜三個緊急質詢係啦，咁跟住咧就有啲佢直認嘅，直認不諱嘅，就譬如話嗰啲嘅緊急嘅接駁替代交通工具接駁巴士嘅係冇出㗎，佢完全冇因應佢原本有嘅守則定咗嚟嗰啲嘅應變方案係冇執行到㗎，係好離譜㗎，係。 我話俾你聽，我見到台鐵嗰、那個喺花蓮呢、這個宜蘭嗰個意外， 個意外死廿 幾，即係我成日都擔心。你睇翻台灣嘅傳媒報導咧，exactly 就係管理不善，係嘛？嗰個揸車嘅司機，嗰個台鐵嗰個司機，其實已經一早同嗰啲嘅公司嘅檢查員一路溝通緊，就話機器故障，機器故障。 出事嚇！ 喂，大佬20几分钟 fix 唔到，你就好停低架車啦，唔停，站都唔停 ， 然後咧就希望再去到出事之前下一個站先停。 哦 就係驚咩啊？驚啲旅客咧嘈，而置旅客嘅安全不顧。個司機一路要同嗰個總部台鐵嗰啲人喺度對答，又要擰轉面搞呢樣，又要搞嗰樣。你諗下佢可唔可以分神睇到嗰個咪錶嘅車速，前邊係咪轉緊彎？係嘛？佢就一路喺度殴打佢喎。而家嗰個對話出咗嚟啦。 哇！呢、這個真係血嘅人禍。係 一路叫佢做呢樣做嗰樣檢查，試下做呢樣試下做嗰樣，但係冇樣嘢係得嘅原來。咁你咪停低架車咯，其實係。 係啊。 有乜嘢重要過人命啫？ 係嘛？然後你 assume 嗰個司機係可以有八隻眼一路喺度左右左右喺度做嘢，一路知道個車速係幾多，一路知道而家係咪進入彎道，係咪？咪結果咪就係咁咯。所以我就話你問我呢啲情況，我哋過去係唔會想像喺香港發生嘅。但你問我今時今日對於呢個香港嘅航空公司鐵路安全有冇信心呢？我話俾你聽，而家肯定冇咗一半。你問我，我唔會再答呢個國泰噶啦，直至到佢肯跪低全面承認自己錯誤。如果唔係嘅話，呢間航空公司係不值得信任啊！其實係唔係淨係話個資料我個人有冇外泄啊？而係佢 handle 呢件事，你睇到呢間公司係咪仲值得信任？ 見微知著，如果咁不負責任去做嘅話咧，咁你諗下佢其他機務上邊啊、運作上面一樣係可以係做得好差嘅。 你諗到㗎？港鐵可以 handle 一個咁樣嘅四線嘅停駛嘅嗰陣時，係可以反應慢到咁嘅，即係話如果有安全問題嗰陣時，你可唔可以攤案佢咧？當航空公司嘅飛機飛咗上去之後有安全問題嗰陣時，你可唔可以攤案佢咧？係嘛？嗰陣時唔係你呆啊，我呆啊，真係。 但係你早啲公布，我今年暑假嗰陣時去三藩市探同學，我就唔會搭國泰啦，大佬。 好多人話係票價問題，係咪佢個 service 問題，係咪佢個 lunch 嘅 service 問題，係咪飛機上面嘅飲食？我成日覺得呢啲係叫做 cosmetic 嘅嘢。 誒，好微末之節嘅。 其實我都係真係唔重要嘅，我覺得。一間航空公司，你睇到佢認唔認真個處理問題嘅話咧，呢、這個絕對就係牽動緊乘客嘅信心。 嗯。 你見到嘅日本嘅鐵路，喂大佬遲咗五秒都要道歉啊！ 係啊， 唔係話做 show 啊，而係佢要令到人哋對個鐵路個 JR 有信心啊嘛。 當呢啲嘅細節位都可以用咁嚴謹嘅態度去對待，話見微知著，你就知佢點樣去處理其他更加重要嘅車務啊、運作啊、維修啊、日常保養嗰啲嘅情況。 係啦，所以當佢係一種咁草率嘅態度。是盤撇的態度，而政府是沒有監管的時候，那你想想這些所謂香港品牌就會逐步逐步倒了。其實以往是靠什麼呢？第一靠政府的官員哪裡行嘛，第二是什麼？是靠他們內部管理層自己，現在已經去到的地步是無恥的了。你問我根本就是盤撇，是無恥的。你吹得我帳，我讀小生意。 陳凡在急切質詢答什麼？你們想加強懲罰這個港鐵的罰則，不過那個罰則呢應該是可以接受的範圍，就不要對這些港鐵的人員啊、維修啊是構成影響啊，這樣增加他們的壓力。喂大佬，如果不適當地增加壓力就不會做回好嘛。 喂，罰則是什麼意思？ 真的有沒有搞錯？ 罰則是要你害怕嘛。 是啊， 如果那個罰則是好像陳凡所說是不影響 ABCDE 的， 那拗痕這樣， 那不如送個叉燒飯給他吧。 真的 是不是？ 什麼叫罰則啊？是 罰則就是你要他害怕，扣人工也好，還要是最大粒的扣人工是什麼呢？就是要令到他們去執行的職務的時候，你不可以自己走去嘛，不可以只是說前線的問題我不知道樣。是那間外判的諮詢公司，我想問下國泰有沒有交代過，其實哪一個部門去看的呢？這個哪一個一路 追索上去，究竟是哪一個負責呢？這宗龐大的資料外泄， 政府啊，去到這一刻啊，連叫他交個報告都沒有啊。去到這一刻發完個聲明之後就算了，是要繼續追下去的。其實現在 是為什麼不可以叫國泰交個報告？如果不是的話，我覺得立法會 要交個報告。 下星期三有可能我們會有另外一個， 你趁著那些民建聯去到那麼勇，就夾他上船了。我覺得 他覺得沒事底，因為剛剛這個星期三 有了一個， 是的、他們都要交功課，你看著啊，不要讓我估中啊。 他也很勇啊， 這個陳建康又會走出來是去抽水的了。 既然袁秋去到那麼勇，我覺得也不需要說 我們要加碼 跟他切割加碼，你問我，我到時我睇下你點，咪等於容海欣一樣咯。你自己有個 B B， 係嘛？你就堅唔支持一個更好嘅方案， 幾差 係嘛？跟住呢個羅志剛話仲衰格，用翻當年呢個政府嘅招修訂呢個勞工法例咧。如果你唔支持我嘅，我連呢五日都唔俾。 喂，阿羅志剛，我覺得 相當惡劣， 係好賤，我覺得即係我好少用呢個字係去形容人嘅，即係唔係男人女人嘅問題，係好賤嘅，做到呢個咁樣係。搬翻你轉頭，其實而家就是建制派和政府喺度扯貓尾啫嘛。 你看到啦，睇容海欣已經看到啦，所以啲人已經很客氣嘅。我覺得，大佬你自己身受其害嘅，你自己亦都係一個即係需要呢個產假嘅人，係嘛？好啦，因為已經跟政府丟咗啦，所以咪政府可以振振有詞咯。你記唔記得當年劉千石點面對呢樣嘢？ 係佢辭職咯。 你話你撤回啊嘛？ 係啊。 你敢撤回我辭職？ 係啊。大家鬆輕。 So hand 大到佢盡咯， 不過嗰陣時個港督叫彭定康。 同埋嗰陣時嘅政府知道乜嘢叫廉恥 ，yes， 所以之後咪妥協咯。佢真係辭職嘛？ 嗯嗯， 所以之後咪妥協咯。政府 所以嗰陣時李卓人先首次成為九龍西嘅立法局議員。李卓人係做過九龍西嘅立法局議員噶， 喺1995年嗰陣時， 係啊， 啊係喎， 佢係做過噶， 真係 佢係有淵源噶，同九龍西 係。嗱，我就係話啦，呢、這個亦都係有廉恥同冇廉恥嘅分別。好多人話政治同我冇關，但係當在上位掌權嘅人係表現出厚顏無恥，譬如陳帆之流，譬如以前嘅吳德儉之流，譬如以前嘅袁國強之流，而家嘅林鄭月娥之流，張建宗之流。當你見到嗰啲人已經係咁嗰陣時，你下邊其他企業界公職、公共企業，全部一定睇佢頭嘅，係咪？喂，你都係咁咯， 係咯。 我點解要做好啫？ 梁振英都係咁樣不斷係正，即係呢個嘅語言藝術啦。點解我唔得啊？咁樣係 係嘛？ 係咯。 但好多人睇漏眼梁振英。臨節目之前俾多單料你大家睇下，好好笑。 係。 你有冇睇佢 Facebook 啊？ 我冇呢個咩走大橋就看朱西啊嘛。 係啦，嗱，好多人就 我都整咗張改圖。 好多人重點就擺咗落去走大橋看朱西。 係。 咁啊睇到以為咧就睇下呢個啊唐伯虎點秋香裏面的朱西就是朱咪咪， 朱咪咪 咁樣，但重點不在呢度 啊。 我上去 Facebook 睇過啦。 係， 佢發文最多嘅唔係睇朱西啊，係賞花。 係賞花。 係啦， 菊花個花。 唔係啊，係賞花。好多人睇唔到點解佢會發咁多 post 講賞花咧？ 係， 佢就講原來打風之後咧，佢屋企嗰啲花咧第二度開啊。 哦，呢個係個信息嚟嘅， 你明唔明啊？記唔記得到啊？ 而家真係令人驚喎！ 嗱，真係冇人睇得到。 佢係咪真係想翻嚟再選喺20多啊？下一屆嘅特首喎、 啊。二度開啊！ 嚇、啊，二度開啊！ 係啊， 梅開二度啊！ 梅開二度啊！真係谷開二度啊！佢真係， 哇！諗起都驚喎，大佬。 所以我就話識睇就唔係睇朱西啦，真係。 啲政治美學嚇， 識睇真係唔係睇朱西啦，睇佢梅開二度啊！ 梅開二度、 啊，所以大家醒定啲啊！所以我就話咧，你話香港一路一路出向後退咧，其實未有耐啊！呢個勢，坦白講，我哋只係盡力而為。做得幾多得幾多，立法會都係我覺得 無間地獄啊！不過我哋會繼續發聲噶，係 寸步必寸土必爭， 係 問得幾多得幾多， 係 做得幾多得幾多，得一個得一個， 阻止香港繼續咁樣去沉淪。 唔係呢個冇辦法噶，我覺得係嘛？一係你就話哦，全面焦土你嘥氣，我覺得。 而喺未來日子裏邊，我哋會問翻今時今日回望翻我哋做過啲乜嘢，我哋希望盡力去做。 係啦，咁就。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仲有 很 多朋友捐了錢啊！我哋未講曬佢哋啲名字，不過即係Raymond Chan 啦、Ping Sin 啦、呢個係咪 Joyce Wong 啦、 ET 啦 ，Joyce Wong 捐過很多次嘅，係 嘛係嘛？曾 Sam 峰啦，係Vincent Wong 啦，仲有Tommy 啦 ，Tommy Sim 啦，呢個Candy 啦。 Candy Yuan 啦 ，CX Alex 啦，威操啦， 系啊系啊，仲有 ET 啊 ，ET 啦， 系非常非常感激大家。 Cam Long Chow 啦 ，Lawrence Chan 啦， 系啊系啊 ，Lena Di Bonda， 咁得意呢个名， 系嘛？铭记于心，铭记于心。 系啦，咁我哋咧就会除咗咖喱饭转呢个 live 之后咧，我哋都会将三不管咧转做 live 嘅。 哦，系。 咁系啦，而家因为我哋星期六嘅就。朝頭早或者晏晝錄影嘅，咁就播出嗰時間咧就係唔係 live 嚟嘅，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多啲同呢個聽眾互動啊，咁就亦都可以睇到大家對我哋嘅支持啦，亦都可以即時有啲交流啊咁樣嚇，咁所以我哋都會三不管咧就會喺下個禮拜咧就會轉做 live 嘅，咁個播出嘅時間咧我哋可能會有啲改動，咁就會通知大家噶啦， 好， 希望大家可以咧多多支持， 係 一定要靠你啊嗱。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喂，政治好醜惡噶喎。 你唔理政治，政治唔會唔理你嘅。